你找死！ 你罢了安魂钉，你罢了安魂钉！我得不到的，你也休想得到。 虽不属同一单位，这办差的小无常也是惧怕巡视威名的，不敢正面违背，乖乖放了他，回阴司报告去了。周心见这个凶神恶煞的鬼，更加畏惧。 我不想死，我女儿还这么小，我死了谁赚钱？一个老的，一个小的。你放我回去吧，你放我回去吧。 何峰见他哆嗦着跪下，赶紧扶起来。 你没死，你只是做了一个梦。 何峰将他送了回去，周星活过来却迟迟未醒，奶奶坐在客厅捶胸大哭，季童躲在被窝里脸对着墙一动不动。何峰来到他身边。 阿芝， 床上的人没反应。 我把你妈妈带回来了，醒来去看看。 还是没反应。何峰靠近些。 启彤， 他这才感觉到他的魂魄没了。王李二巡使追查肇事恶鬼两事未果，工作懈怠，不知跑哪儿去了。何峰发动全城鬼魂来寻他踪迹，正找得焦头烂额。他派去保护季童的小阴差气息奄奄地倒过来。 他是鬼。 藤田青也故意留着小阴差一口气来给何峰报信。另一边，他吩咐高田修一早已布好天罗地网，就等他中招。何峰太急了，怕这恶鬼对季童做出什么来，横冲直撞来到一个要拆掉的废弃大楼。高田修一躲在暗处，他早已在地上用黑狗血画上了符咒，用长布盖住遮住表面痕迹。起初他还害怕何峰发觉，没想到他被冲昏了头，像个傻大个儿，完美地落入了他的陷阱。若是从前，何峰未必怕这东西，可现在体内有三根安魂钉压制着，又受了些鞭刑，魂体力量大大削弱，他手撑着地使不上劲儿，仅存的力量也渐渐散开一半。 何先生，好久不见。 藤田青也腾空立在不远处，何峰看清他的那一刻，浑身充满了煞气。 是你？你把他带哪去了？ 哦，你是说婉之？他跟我在一起很好，不用你操心。 哥哥，哥哥你快走。 梦圆，你在哪儿？ 藤田青也放出梦圆来，他趴倒在地，看上去无外伤，却很是虚弱的模样。 这是你我之间的事，跟他没关系。 何峰支撑着身体要起来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滚出血阵。孟元在一旁叫骂： 小日本，小鬼子，无耻下流，搞这么下三滥的手段，不愧是日本狗，呸。 他说的对，是该有个正面的较量，可是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怎么和我打？ 何峰恢复几分，勉强站了起来，使出白鞭打向他。藤田青也轻松躲过去，何峰力量不足，被白鞭反噬，胸口散出股股黑气来。 我说过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 他反夺了何峰的白鞭，一鞭子甩在他身上。他看着何峰趴在地上扶手的模样，痛快到了极点，接连四鞭打得他无力起身。 你就这点能耐？ 哥， 孟 人爬到藤田青野腿边，掐捶他的脚。 狗日的，不得好死，你会下地狱的。 不得好死？那你告诉告诉我，还怎么不得好死？留了你这么久，本没打算为难你，可你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儿？啊，那我就先吃了你，这是你的荣幸。 阴落，藤田青也将他吸入体内。和风怒不可遏，强撑着突然朝他飞去，还未到跟前便被震开。 你是厉害，杀鬼无数，可我食鬼食厉鬼，凶气越重我越喜欢。你说你怎么和我斗？ 藤田青也操纵百鞭捆住和风的手与脖子。 当年没让你死在我手里真是一大憾事，如今你在我手里魂飞魄散，也算圆满了。 藤田青也在灭他之前放出祭童的魂魄，他立在半空，默默地耷拉着眼，没有意识。看到祭童的那一刻，和风左眼的东西又开始躁动起来。藤田青也看着那绿光，碎了他的眼罩。 实情鬼珠，哎呀，你们的阴司可真是有意思，对自己的部下都这样，你为他们卖命，值得吗？ 实情鬼珠名如其效，以情为师，被记者不能动情，爱、妒、恨，都属情之范畴。若犯忌，鬼珠立刻吸收情思，诸身便会发出绿色的光，情越盛，光越强。有多疼呢？就像上千根带着毒的针去扎你的眼睛，然后毒液顺着所记之地往深处蔓延，疼至全身。以此，只要动感情，鬼珠就会第一时间提醒他要克制。何逢当年不肯消除情感，十一殿便用了这个法子控制他。 把他喂得这么饱，果然是爱极了。 藤田青也搂祭童进怀里，抚摸着祭童的下巴，挑衅地看着地上的和风，故意刺激他。 可是那又怎么样？你看，你看，当年你得不到的，现在你依旧得不到。他是我的。